这口袋熬来了。世上没有乌鸦不翻的戏，亮了之后别了了，戏是睡去睡不去都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是不是把这看得太重了，我对蒋师傅是不是个有点过分了，这事情过后一细想确实有点，哎呀有点哪个有点嘛哪个掉啊。结把鸡杀了，早把酒烫了，三分姜丝不回家，我俩好好聊一聊，日后不管是大小，尽管放开蹄子进马跑，你讲这声哎，能为山村发展挑大梁，我老马姑可不为小便心宽地方，心情自在又在又在呀，乐下熬夜花啊。人活成精不要干了还得了，两眼一闭和黄土一埋，不两个也了了，想穿了那个开头了，心平了那个气损了，这世上还有什么鸟事，那个鸟事不能了呀，那不能 了。让一个浪一个浪撩一个撩一个撩撩浪，一浪一撩个一个撩。 哎呀，太惨了！ 哎呦，大孙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 你在这里跳台神呐、 哎呀，我在这里穷快活。哎，走。 哎呦，不错，太才子啊！你孙子我啦，公公得了一个小孙子，我想请蒋师傅给起个名字。 哎呀，蒋师傅不在，这样吧，你找九个伢去呀、啊，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 哎呀，不行。还是蒋师傅好，蒋师傅啊，有知识，有文化，有气数，有本事，取个名字啊，一定好听。嗯，我还是找蒋师傅去。蒋师傅， 不就起个名吗？这是一把钱。 哎呀， 皮子俺家都小到一块，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 哎呀，那喜事哦、啊，我们的秀兰个男朋友啊，个头飞上门，哎，跳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 哎呦，这可千万不得哈、啊！ 谁说不是？所以我啊，想请蒋师傅去陪一下。哎，你娃和谁不？ 啊，蒋师傅有姿色， 对， 有文化， 对呀， 有技术，有本事， 对呀， 东南最和谁？ 哎呀，我呀是跟我们想过， 只可惜他不在。 不在？哎，他到哪里去了？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 毛太哥了。 你岂不怕我毛姑子给了你家的面子啊？ 哎呀，毛太公嘞，你可是哪来的法呢？哎呀，来来来来来，我可拿你钱呀，何事？ 哼，你当我是大宝鸟桶啊？ 我玄奘虚极，我又不是毛皮过。 有匹快房， 我要这份。 你要结婚？跟谁结婚呢？ 跟凤妹子结婚呢？ 那你找凤妹去呀、 啊？哎呀，我踏入机密上的东江老，我心里头可哪有我有啊？ 女台不有福，我要马有盘盘。 造反！我当初年少子才十个时候，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阿牛顶过娃娃亲的。 那找你脸上去呀、 啊！你个的老赖皮！ 你放肆！ 毛姑仔呀，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有的就是个信誉，一个名声呐、 啊。这种事啊，最能得人心，也最能舍人心。 还别抬手，你们请坐。 还坐？快点，还坐得去？ 这个 Q 太脑都快给脑翻天了。 啊？什么事？快把你们记得哈。 吴三，吴三，你说， 江师傅正领着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 村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 废，做个这个狗屁决议哦，连祖宗都不要了， 太白， 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 太白太叔，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合适个地方，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 毛骨仔呀，你这是做迷失糊涂一时啊，光一个种植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 加工厂一办起来，这口太闹还有你毛骨仔说法立足的地方嘛。 我恨你的村长。 闭嘴，都给我闭嘴。 哪个的都是江浙人，哪个哪个红龙江，我们想放手要让他干，我也是放手愿被他跑一趟啊，我也想洒脱呀，不自在没难得是个落魄中心郎，郎亲为喧闹不得不思量，这是那个里地呀，切呀嘛切点亮啊。 村长， 我神， 哎，通知他们马上停工。 是，总还是村长。 这口太闹，到底还是我们的天下啦！ 放下，放下，放下！ 了嘛， 嘿嘿，东家呐，你不就是那大公仔吗？你少踩毛主席面前，少威风！ 不要给你发的暗料，你说还能放？真是傻！ 江师傅，反正玩着合同，怪得的，你还早用得啊？江师傅，我三载个不羁。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 啊？站住！ 村长，不管怎么说，这石头都快老掉牙了。 牙是我们口头熬的事情、啊，用不得你一个外乡人来说话呀。 对呀、 啊， 舅、 啊、 哥，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北乡人？大家说。 你们看啊，毛骨仔，毛骨仔呀、啊，你还要不要田地？还要不要祖宗啊？你看，一公子孙竟向这个外乡人说法。 江师傅说的对，全应该听江师傅的。 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 是 啊，是啊，是啊， 对对对对对对。 哎，村长，这事能不能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是，马上召开 大会。江师傅，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 这祠堂该不该修，加工厂建不建？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村里的事，村长管的不是，还哪个管的事？全管的事。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干什么？啊？那干脆都来当这个村长哦。 这村长不是人人可以当的，可是村长是人人可以选的。 毛村长，如今。可不必从前喽， 莫非就能飞天呢？ 天是不能飞哦，倒是要飘，是可以飘的。 你们马跑！ 只要当着村长一天，这口太傲，就是我毛骨仔说了算。 村长，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 爹，你要再这样，迟早要被大家给炫掉。你。 毛村长，今天你还要把你说清楚。 莫非想操翻不成？东家老， 阿牛， 阿牛，阿牛， 赶快把他们从毛村长面前叫开，要不然我撩你！ 要敢动江师傅一指头，看我不踢你！哎呦喂，你个大毛，我这个东西呀、啊！ 毛骨仔，再这样下去，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厂哦！ 哎，好端端的一个口袋脑，就被个东家佬给教了啊！ 不买， 两个头，你一根做气的什么缝？ 好，哎，我准备你，哎，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 两个头。 都给我滚！全都乱了套，一下子全都一落千丈。 上。醉客那般吼声在，唤那帮疯姑娘，开口不是蒋师傅说，闭口就是蒋师傅讲，处处拿我同他比，越比越矮。 越比矮越无端啊， 两个头头个娘啊，清明时候总讲不负了却又金陵他，同是一把楠木一，落地不在一路分家，同是一个老不败，眨眼功夫就两家， 就两娘啊。 想当初啊，是我让大家把那点钱存滚流到头来，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越悲凉，我这是自饮凤凰自作鸭，求仙翻倍求仙上啊。

还是有两下哈。你看这两年功夫就把个口袋闹那是搞的啊。 还没抬出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懂的。 啊 大哥你把咋个了 哎他最好总归是个大公仔呀。 他倒是个外小人呐、 啊。哎呀老哥啊。如今到底私讨不通啊、哎、私讨再怎么变这内心 就还踹呀、啊、哎呦 别太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罗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报哎 哼除非这口袋咬紧的都是缺力天海是不是我们的天哪、啊、这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全村父老乡亲好歹一份好啊人难和外乡人自受有花椒那是有辣椒啊毛不在呀毛不在呀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又有道是菩萨在不灵啊总是自家的好自家的好 太白你死得了掉可死不了人呐、啊！乡里马上就要派人来。 哼，他总有费钱的本事。我也能快冲！ 大少爷老朱啊，你可不能乱来呀！ 到时候你们可千万不乱来哈！ 是啊是啊， 毛五仔呀，毛五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等会 儿，大爷老朱啊， 太白，太叔， 老朱啊。 太白，哎呀，哎，哼，哎呀，太白， 毛村长，毛村长，我来问你，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你还到底管不管啊？哼，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班啊？ 哎。耳棒啊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棒还是三棒 我管你是耳棒还是三棒 哟走 生哥那人才眼睛表也不晓得我爹有没有送上去 他既然落我爹也就会往送送 那倒是 哎自从那天填表以后他的脸色倒是越来越好了呀 嗯这我也看得出有些事兴许他越想越头了 要是真能皮下来 那该有多好、嗯 啊！畜生！不好，我妹是怕咬出死。 这生哥，救我！救我！ 哎，快，快去找你爹！哎，快，快去啊！快！ 哎，哎，东哥啊，你怪妹子吗？怪妹子，怪东哥老，怪妹子，怪妹子，怪妹子，怪妹子，你怪妹子。 到底是为什么？你在哪里？你呀、啊！你大三哥， 今夜突然遭毒打。不由人悲愤，满胸膛。大山滚，胆热骨，梦醒草地呀、啊，飞不下。看起来说我怪妹子，只怕是背后有文章。自从把掌清风后，困在心海便是禅，无意争春啊，花有无度，有心观月人自赏，金山便把火更满，成功更将悲 剧。我该揍了，我该揍了。 这是我这是我 娘个头，你就折中死他，娘个头还要折中死他。风梅，风梅，只怪爹来晚了一步啊。 姜师傅和于凤梅兄弟又相好，姜师傅为上的人老夫有功劳，是他让大伙呀奔上致富路，是他让山里人把地界村管好，山里人的脊背从此停止了，他反倒狗头大脑扭弯腰，这究竟为什么？他到底啊犯了条，人常说好人有好报，却为何对哥三哥如此不公道？ 冯梅，冯梅，虽然三年未满，但是我一定会把他三年的工钱给他补齐。 你补得了他三年的工钱，可你补得了他嫂嫂的心吗？爹，把姜师傅留下吧，事情到了这样，只有你才留得下。我娘死得早，是你激动的又动的。 我总是用着自己的心思了。 凤妹，这不是你的错。凤妹， 伤疤迟早终消退，世间没有情长久。

听众朋友，刚才是沪剧《罗汉前》选段。听众朋友，再见。